痛，他我怎就不让你想得到再经过，下一秒钟会不会忽然让你发发疯，现在开始让你再不透搞不懂，不再让你过得太轻松，我要打败你那装出来的太从容，全军覆没让你的笑要破功，有时我要给你不知可否，对你使用一度攻读有奇妙效果，有时我会忽然给你迎头，要让你一直记得我，别想太洒脱，不准转头，只准看我，我要变成你的大魔头，紧箍咒随时都在想我，牙刺痛靠我怎就不让你想得到再经过，下一秒钟会不会忽然让你发发疯，现在开始让你再不透搞不懂，不再让你过得太轻松，我要打败你那装出来的太从容，全军覆没让你的笑要破功，有时我会忽然咬灭一口，要让你一直记得我，别想太洒脱，不准转头，只准看我，有时我要对你不知可否，对你使用一度攻读有奇妙效果，有时我会忽然咬你一口，要让你一直记得我，别想太洒脱，不准转头，只准看我，每一秒